外，青春在变坏才不遗憾。我的爱存在 Wonderful life 状态，时间都停下来，就现在，平凡又简单。在沙滩被风吹过的感觉不想停下来，雾没有谁安排，生活有太多期待，为之冒险的精彩。 Wonderful life。 这就是爱情的美妙，我想要你知道。

眼，交汇着时光，心月一个梦，一滴眼泪静止在第一天。孤单看太美的云飞，在幻想未知的恋，一颗心一个夏天，最伤风的语言，是谁给我心 the one who's stronger. I will not beg you to stay.

表白，